你好，我是戴明。我在专栏的第一篇文章中就和你分享了我的 iOS 知识体系。通过前面基础篇内容的学习，你有没有总结出一套高效的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的路径呢？那今天的这篇文章，我就重点和你分享一下从一个新人到专家的学习路径，希望能够帮你少走一些弯路，快速的成长。那这条路径里面呢，不仅有我的亲身经历，更有我观察到的身边的那些优秀开发者的经历，所以你大可放心的按照这条路径走下去，达到领域专家的水平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在我看来啊， iOS 开发者可以分为这么三类：刚跨入 iOS 领域的开发者，有一定 iOS 实际开发经验的开发者，以及 iOS 开发老手。那么接下来我就和你聊聊这三类人分别应该如何精进自己的 iOS 开发能力，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在我开始讲述这三类人的成长路径之前呢，我先和你分享一下完全零基础想要学习 iOS 开发的群体可以参考什么样的资料来入门。如果你喜欢通过书籍来学习的话，我推荐你呢去看看 iOS 编程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了开发语言、 COCO 设计模式和控件使用、 Xcode 技巧等，涉及 iOS 开发基础的方方面面，因此呢，它非常适合 iOS 编程零基础的人去阅读。在 Quora 上被评为 iOS 最佳入门书，而且每次 iOS 系统和开发语言增加了新特性，这本书都会进行同步的版本更新。如果你习惯于通过手把手的实例来学习的话，我推荐你看一下 App Code 网站，这里面呢，每一篇教程都非常简单易懂，而且非常详细，可以带着你一步一步的动手编写程序，非常适合初学者。同时这个网站的更新也很频繁。那当然了，不排除以后还会有小学生朋友阅读这个专栏。那么如果你还在读小学或者初中，希望自己能够开发 APP 的话，你可以看一下知乎里的这个问答，12岁如何入门 iOS 编程。这个问题下的被赞的最多的回答里列出了很多孩子编程成功的事例，那相信也可以让你信心满满。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看一下刚跨入 iOS 领域的开发者，有一定 iOS 实际开发经验的开发者，以及 iOS 开发老手分别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进阶路径吧。第一，不贪基础知识。是不是总有人和你说无论做什么都要先打好基础？但是呢，基础怎样才算打好了呢？却没有人可以替你做主，因为基础知识涉及面实在是太广了，而且多篇理论，如果不经过实践的检验，要想掌握好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但我这么说并不是说基础不重要了，必要的基础一定要掌握，而且呢还要掌握好。那么对于 iOS 开发者来说，哪些基础是在开始就需要好好学的呢？我先将新入 iOS 开发的人群进行一个细分，包括在校生、刚参加工作的应届生、从其他领域转向 iOS 开发的老手。对于在校生来说，我推荐斯坦福大学在 iTunes U 上的 App 开发课程，网上还有同步的中文字幕项目。这个课程中包含了开发一个 App 需要的最基础的知识，同时还会现场一步一步带领你开发一些简单的 App。 这个课程当中会涉及 MVC 架构、 iOS 开发语言基础知识、多点触摸、动画 View Controller 的生命周期、 Scroll View、 多线程 Auto Layout、拖拽 table view、 collection view、 text field、 持续化存储、弹窗通知、整个 app 生命周期、 storyboards、 call motion、 摄像等内容。跟着斯坦福的这个课程学完，动手开发几个简单 app 上线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你不要就此满足，因为真实工作当中光靠这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光靠这些知识连面试都过不了。基于类似这样简单应用层面的知识，掌握斯坦福这个课程就可以了，不要一味的贪多，后面还有更多值得深入学习的知识在等着你。而且呢，应用层面的基础知识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再去学习也不迟。对于刚参加工作的应届生，我就不再推荐斯坦福的这个课程了，不是说不适用，而是对于应届生来说，可能一上来手头就会有开发任务，怎么能够快速的上手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公司是不会等你掌握好了各种开发知识以后才开始让你工作的，而且呢，不同公司的产品使用的技术侧重点也会有很大差异，也等不到你掌握好各种开发知识后才让你开始工作。所以对于这个阶段的 iOS 开发者来说，如何快速上手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针对应届生，我推荐苹果官方 iOS 开发指南，虽然内容不多，但却能够帮你快速掌握开发思路。实际工作当中碰到所需要的知识，首先翻看官方开发手册，先在这里面找解决方法。官方代码示例都很规范，分类呢也很清晰，内容也更全。从大块上可以分为 App Frameworks 图形、 App 服务、媒体、开发工具、系统等等。 App Frameworks 里面主要是 Foundation 框架、 UIKit、 AppKit 这类文档资料。图形分类里包含了 UIKit 更底层的 Core Graphics、 Core Image、 Core Animation， 还有 ARKit、 Mito、 GameKit、 SpriteKit 等也在这里面。App 服务里是苹果公司为开发者提供的服务套件，比如推送套件 PushKit、 副文本套件 CoreText， 方便集成机器学习模型到你 App 的 CoreML、 车载应用的 CarPlay 等等。 JavaScript 引擎 JavaScript Core 在 iOS 中应用接口的资料你也可以在这个分类里找到。媒体里主要包含了 AV Foundation、 Core AudioKit、 Core Media 这些音视频的内容。开发工具里有 Swift、 Playgrounds、 XcodeKit、 XC Test。 系统这个分类里的内容呢非常多而且实用，有网络基础 CF Network 和 Network、 多核队列相关的 Dispatch、 内核框架 Kernel、 运行时库 Objective-C Runtime、 安全 Security。 这份开发手册内容大而全，没必要在开始的时候就什么都学，不然耗费大量精力学到的东西却一时难以用上，会导致你的职业道路走得过慢。我觉得用时再看即可，只要你记着工作中碰到 iOS 不清的知识先到这里找就对了。对于已经有很多年其他领域开发经验的开发者来说呢，通过几个示例代码或者看看已有项目中的代码就能够快速上手了。那其实 iOS 开发中的 Objective-C 语言实际上就是 C 语言的一个超级，有 C 和 C++ 基础和经验的开发者转行过来都是很容易的，在开发思想上也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而 Swift 的语言也融入了很多新语言的特性，比如闭包、多返回值、泛型、扩展、协议的结构体、函数编程模式等等，那你在学起来时呢也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对这个阶段的开发者，我推荐到 ReWonderlish 网站里去翻看他们的教程，这里的每一个教程都会详细指导你如何一步一步去实际完成一个项目，来达到掌握一个知识点的目的。 ReWonderlish 里也会有很详细的分类，你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来学习。我的建议同样是，这里知识虽然好，但是不要贪多。关于掌握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后如何继续学习来提升自己的 iOS 开发技能，在五年前唐巧写了一篇博客 iOS 开发如何提高， Linboy 写了篇自学 iOS 开发的一些经验，这里面呢提到了这些提高自己开发能力的方法拿到今天依然适用，不过学习终究是需要实践来验证的。在进入实战阶段之前，为了避免少走弯路，你需要一份 iOS 最佳实践，这里有一份一直在维护的最佳实践指导，里面包含了完整的 App 开发生命周期，从 IDE 搭建工程最佳使用方式、基础库选择、架构选择、存储方式、资源管理、代码规范、安全、静态分析、崩溃分析、构建到部署，甚至是 IAP 都考虑到了。实践过程当中手册是最常用的，特别是 Swift 语言特性非常多，在还没能达到熟练的情况下，手册往往能够起到查缺补漏的效果。 Swift 语言的手册就在它的官网，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进行查看。中文版手册现在是由 SwiftGG 在维护，目前已经同步更新到了 Swift 5。如果你想及时获得 Swift 的最新消息，可以订阅 Swift 官网的博客。第二，在实践中积累基础知识不要贪多，但对于工作实践中涉及到的领域相关知识，我的建议是一定要贪多，而且呢越多越好。在实践中多多积累工作中涉及的相关知识，这种学习方法特别适合有了几年工作经验的开发者。此外，你还要时刻关注和你工作内容相关的领域的知识的发展动向，并全面掌握，从而达到由量变到质变的效果，最终达到领域专家的水平。举个例子哈，有一段时间我的工作是和 App 性能相关的，这段时间我会首先在网上收集一些其他公司在性能上做的事情，然后针对那些事情再去学习相关知识， 平时呢，还会通过订阅一些博客和技术团队的输出，持续关注性能这个领域。等工作上做出了一些成绩以后呢，我就会及时进行整理和总结，在这个过程当中再进行一些思考，多问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做，还有没有更好的做法，最后再输出，看看其他人和团队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交流相互成长，何乐而不为呢？对于学习和积累什么样的知识，我的建议是，你一定要怀着一颗饥渴的心，查找资料时呢，永远不要觉得够了，查到了很多资料后，要多总结，多思考，这样才会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案出来。如果你细心观察 iOS 技术这几年的发展，就会发现很多方案刚开始都很简单，但是随着对底层的研究和思考后，会出现更多更优解。以内存监控方案为例，这个方案一开始是到 Jetsam Invent 日志里找到那些由内存引起的系统强杀日志来做监控的，但是很难精确定位到问题。后来随着 Fishhook 这种可以 hook 系统 C 方法的库浮出水面，最终将其引入到了获取内存上限值的方案里。引入 Fishhook 后的原理是先找到分配内存都会执行的 C 函数 malloc logger， 然后使用 Fishhook 去截获并记录到日志里，从而可以精确分析出内存过大的那个对象是在哪里分配的内存。所以我也会在专栏里面分享一些我在实际工作当中积累的领域知识，帮你解决这部分的痛点，我相信这些领域知识也正是你所需要的。第三，殊途同归，深挖知识。在上面的内容当中，我提到说很多方案都是在不断的研究底层原理的基础上日趋完善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基础知识掌握到一定程度，领域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我们需要再继续深挖知识，也就是众多计算机细分领域中的通用底层知识。在我看来，底层知识是最值得深挖的，不管哪个领域哈，殊途同归，底层都是需要持续学习的。这里我推荐 Michael Ash 的 The Complete Friday Q&A， 这本书里涉及的内容呢，都是对一些知识点更深一层的研究，会让你了解更多内存、性能和系统内部的原理，帮你理解那些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知识。同样，我也会在专栏里面通过五篇文章的篇幅和你分享那些通用的底层知识，也就是系统内核 XNU、AOP、内存管理和编译这些主题。当你 iOS 基础打牢了，也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工作上也取得了一定成绩，那你也就成为了一名 iOS 开发老手了。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个方向持续的深入学习。在我看来呢，最好的深入学习方式就是从头开始实现一个技术雏形。如果你想对 LLVM 编译器能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那就去实现一个简单的编译器或者解释器，比如这个最小的 C 编译器 OTCC 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数据库的原理，除了看已有数据库的源码外，还可以自己动手开发一个简单的数据库项目。这里有一个教程 Let's build a simple database， 可以一步步教你如何开发一个简单的数据库，你可以照着这个教程动手做起来。甚至是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操作系统，也可以学着从头创建一个，那这样做可以帮助你更深刻的理解分页、信号量、内存管理等知识。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教程叫做 OS Tutorial， 你可以跟着动手做起来，去学习怎么开发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操作系统，包括系统启动、终端处理、屏幕输出、键盘输入、 Basic Lab C、 内存管理、文件存储系统、简单的 Shell、 用户模式、文本编辑器、多进程和调度等等。对于 iOS 老手来说，你能够使用已经掌握的技术栈，触类旁通的去接触其他领域，来拓宽自己的技术视野。以服务端开发为例，使用 Perfect 就能够用 Swift 语言来做服务器的开发。Perfect 是由加拿大一个团队开发并维护的，那这个团队的成员对技术都很有热情，热衷于用优秀的技术去做优秀的事情，所以 Perfect 不仅功能丰富，而且呢紧跟最新技术的发展，对 TensorFlow、 NIO、 MySQL、 MongoDB、 Ubuntu、 Redis 的支持都做得非常到位，这也是我们作为 iOS 开发老手需要借鉴并学习的。接下来我为你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这篇文章我和你总结了一下 iOS 的学习路径。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为了将工作做得更好，我们会去学习更多的知识，但是学得越多就会发现缺失的知识越多。那么接下来的学习之路该何去何从呢？有没有办法少走弯路呢？ 如何才能够系统化学习呢？我觉得如果你到了这一步，有了这些困惑，就应该好好去梳理自己的知识体系了，查缺补漏，让自己的知识更加体系化。我参与过日活千万和日活过亿的 APP 项目，那团队规模和代码规模都很大，攻坚过很多难解的问题，对于性能质量和开发效率也有过很多思考和实践，我都会在这个专栏当中与你一起分享，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构建自己 iOS 开发知识体系的高效路径，那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了。今天我给你留的课后思考题就是请你来总结一下自己学习 iOS 开发的方法，并和我分享一下。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065。